Bravo.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因为窦武和陈蕃连番的向宦官集团开炮，接二连三的有人中弹落马，所有的宦官都是人人自危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他们对政府官员的每一份奏章都战战兢兢，生怕大祸临头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他们采取的措施是高度重视，密切注意，目的就是要通过严防密堵，暗中使这些对他们不利的奏折半路折戟，到不了皇太后和皇帝的办公桌前，把一切的不利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严防死守日夜值班的小宦官对尹勋三更半夜送来的奏章很是警惕，马上通知了长乐宫武官使朱宇。朱宇可不理会偷看奏章是违法的，悄悄地打开了密封着的奏章，看完之后他是怒发冲冠。宦官犯法当然可以杀，可是对我们这些没犯法的，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呢？尹勋的奏章对宦官集团的大哥级别的人物可以说是一网打尽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朱宇是连夜召集他的下属贡普、张亮等17个人，开始了作秀表演。陈蕃和窦武奏请皇太后废除皇帝，这是以下犯上，大逆不道啊！我们身为臣子，虽粉身碎骨、万死不辞，也要保护圣上啊！在朱宇的授意之下，那些小宦官也开始作秀表演了，他们故意泄露那份奏章的内容，使得少数犹豫不决、徘徊观望的宦官在生死关头也都下定了决心。于是乎，众人就在朱宇的提议下歃血为盟，组成了18罗汉，发誓要先下手为强，干掉窦武、陈蕃。达成统一战线之后，朱宇立马把情况向宦官集团中的大哥曹节和王府进行了汇报。曹节和王府一听炮火都打过来了，这还了得，于是当机立断。第一，故意让宦官们在宫中进行跑步比赛，东奔西跑，大声喧哗，场面混乱成一锅粥。第二，由曹节亲自出面跑到刘宏的寝宫，这样说的：窦武和陈蕃准备发动政变，要对陛下下毒手，形势危急呀！现在唯一的办法是立刻坐上德阳金銮宝殿，发出诏书，号召朝中大臣和禁卫军前来擒王。这个时候汉灵帝刘宏已经是身不由己了，在宦官的武装保护下，赵饶充当女保镖护送汉灵帝登上前殿。这个时候汉灵帝只需要当他的傀儡就行了，一切都看曹节的表演了。曹节马上吩咐关闭所有宫门，召唤尚书台官署，以刀架脖子的方式威胁尚书台官署撰写诏书，任命王府为进宫黄门令。王府持节到北寺监狱搜捕尹勋山兵。这曹节不愧是宦官集团的大哥大，他一出马四步走是一气呵成，那接下来就看王府的了。王府马上前往北寺监狱逮捕尹勋和山兵，结果尹勋和山兵都怀疑诏书有假，是拒不接受。王府可不客气了，